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展燕朝也觉得自己跟哥哥说不通，人走了刚好。他就着钢琴声刻完了一盘瓜子，喝完了一壶茶，听得意兴阑珊，方才起身走到交易所外。一转头发现门口棋牌模样的提示板上写着八个字：商品脆弱，轻拿轻放。这商品指的是谁显而易见。不知怎的，展燕朝看这行字来气得很，趁着四周没人，把那茶牌一折，夹在腋下直接带走了。他已经烧掉了心爱的鞭子和那该死的棺材。如果季作山愿意这么对待自己，他不介意再为自己置办一套，反正季作山不能不理他。十年相处的光阴实在太久，对展燕朝来说那就是一辈子。因此在数月后的机甲比赛上，最后一轮抽中季作山时，别人看他的眼光竟是同情和嘲讽，但他却是真心实意的欢喜。他不允许自己输给季作山以外的人，因此每场比赛他都倾尽全力，体内积蓄的能量也完全足够自己转化成阿尔法。如果季作山高兴，他可以全部拿去。相比于展燕朝的高歌猛进，季作山的比赛之路却显得略有平淡。又手撕机甲全科第一，再加上伤疤属训第二的优异成绩，季作山在每场比赛都只追求险胜，始终比对手只高上一线，就和他上次参加时一样。对于他的战绩，当然有人会有所微词， 还说是什么未来希望呢，不过就这点本事。 这种疑问也有人发在学校的论坛上，但立即就被喷了个体无完肤。有人甩出了官方的统计数据，是季作山对目前所有选手的精确打击数据，从第一个到第52个对手，不管对方是菜鸡还是精英，他的进攻永远控制在710下。在710下攻击后，对手必然丧失进攻能力和进攻意识，因为每个人在战斗中都会发现季作山在针对他们的弱点打指导赛，甚至他还会在对垒中轻声对对方说， 你的膝盖力量控制力不足，最怕我这样的绊腿， 然后哐当一下把人给绊倒了。对手当然不服了，其结果便是被季作山如法炮制绊倒了70多次。第75次的时候，他总算找到了关窍，强撑住了这次绊腿。但很快季作山就说， 你这样有漏洞。 再然后就是一个干脆利落的伸足反勾，把人家来了一个金钩倒吊，头朝下掀翻在地。他尽力在710下打击里把自己发现的漏洞替对方点出，然后在最后一击里一拳了结比赛。比赛场上还一度出现过有对手晕头晕脑从机甲里爬下，握着季作山的手说谢谢的奇迹。有一次拿回身体后，池小池问季作山， 为什么每次都是710下？有什么特殊寓意吗？ 没什么特别的，我7月10日出生的。 行吧。 数据一出，那些咯咯哒的嚼舌头根的人也不得不偃旗息鼓。赛组也纷纷表示，他们见过吊打全场的，见过一场未败的，就是没有见过拿比赛搞实地教学的。但季作山就是要这样，谁来劝都不管，他这样的做法难免惹来议论。季作山这样做，体内能量够他转换成阿尔法吗？ 季作山现在在学校里人气太旺，每次比赛都有一群拥趸在下面摇旗呐喊，他们自然不敢公然造次，只敢在私下里笑话他，切，上他装逼。如果无法成功转型阿尔法，驾驭不了军队级机甲，那就有乐子瞧了。但展彦朝并不为此担心，季作山缺乏的他可以来替季作山补全，他太清楚自己不是季作山的对手，也知道季作山绝不可能轻易放过他。然而等到穿上机甲，展彦朝却又燃起了热血，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穿上机甲，就算输他也要输得痛快。比赛时未免装备占优影响对决的公正性，所有参赛选手使用的均是赛方提供的制式训练机。展彦朝的武器是初级光式武器，和季作山身上配备的武器一样，这场景也和他们曾经的每一次对抗训练是那么相似。机甲上身，炫目的显示屏光晕在眼前扩开，体感互通，展彦朝微微攥了拳头，确认能量如同水流波纹到达了肢体的每一处。在规定的格斗场上，双方站定，裁判宣布开始。这场比赛的围观人数不少，他们都在期待这两人先来一通嘴炮，细数那些你对不起我，我对不起你的往事，再正式开打。因此当两具机甲几乎同时发动对撞在一起时，谁都没有反应过来，包括特意安排时间来看的汪小青与汪喜洲。展彦朝右手甩出光鞭，翻卷如金龙光蛇，季作山单手来迎，任光鞭缠住自己的左手手臂，半拉半送至展彦朝眼前，右手顺势闪出一道光刃，轰然截断光流。他右手铁指直抓展彦朝的机甲头盔，刚刚抓拢的刹那，便有金铁碎裂的脆响咯吱咯吱响起。展彦朝被正面压制，竟不慌也不逃，顺步以腿反向勾连住季作山后膝关，挥拳朝他太阳穴砸去，但他的拳头落了空。季作山趁他压制自己后膝时，借力微跪下去，腿部推进器喷出火花，将他推行至展彦朝身后，低空反身，一把光剑朝展彦朝的脊椎核心系统上捅去。而展彦朝连转身都来不及，反手至身后，一面光盾自他手上的武器系统弹射而出，阻住了这势如雷霆的一剑。剑尖在盾面上撞出肆意的火光，一切动作发生在电光火石间，汪家姐弟看得瞠目结舌。季作山的近身格斗水准他们也是第一次见到，除了在暑训一开始季作山展现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外，他都只用最简单的方式击毙虫类拿走战利品，跟机甲格斗的次数更是少之甚少。他的名声是如此响亮，以至于其他队伍的人看到一台深蓝色的训练机大摇大摆招摇过市，跑得比看到虫族还快。因此汪家姐弟没有想到季作山会是这样的实力，就像他们没有估计到展彦朝的实力一样。他们太清楚在这短短三秒间的交锋含金量有多恐怖，这种情况只有在双方都实力超群的情况下才会发生。看热闹的人原本还以为会看到一面倒的吊打，然而他们并不觉得遗憾，那金铁交碰的坑坑锐响刺激的人肾上腺素急剧上升。一击不成，季作山并不恋战，撤身便退。果不其然，展彦朝变光盾为一把巨剑，双手紧握剑柄朝后捅去，光芒显显从他前腹前半寸划过。光是武器的杀伤力足以穿透训练机的外钢壳，展彦朝单足发力旋身横劈，却发现季作山竟已不在他的身后。什么？回头已经来不及了，他感觉自己的身体浮空了。季作山用一道纤长的光钩接住了他的后腰带，将他凌空抡起摔砸在地上。 你这样有漏洞。 汪小青尚不明白季作山这些日子里的指导习惯， 他在说什么呀？ 罗西笑而不答， 求我、啊、哼。 重重砸摔至地面上时，展燕朝在身体疼痛之余并不愤怒，反而有热血上涌的冲动。他一个侧滚离开了被自己砸出一个凹陷的地板，下一秒他刚刚躺卧的地方被一拳砸得彻底分崩离析。他还未及站稳，便似有所感，猛然抬起右臂格挡脸部，果不其然，季作山的机甲右腿便狭风劲横扫而来。展燕朝本以为自己能挡住的，然而季作山的右腿竟只是虚晃一枪，刚踢上他的右臂便借巧力反身，左腿扫出，重重踢在了展燕朝脸上。在所有人都以为展燕朝要倒下时，展燕朝竟然硬接下了这一击，左右手一同擒住了机甲足踝，几条光索沿着机甲的腿部攀援而上，看样子他是要效仿季作山刚才对自己做的，把他抱摔在地。季作山脚上的机甲推进器登时推至最高档位，展燕朝不为所动，牢牢控制住光索不令其脱手。下一秒季作山又动，他回过身去，双掌朝向展燕朝的双肩。场外的汪小青看得肌肉紧绷，热血沸腾，握着罗西的双手。汪细周看着姐姐自告奋勇道， 姐你别怕，季大哥不会输的，你要是紧张可以握我的手。 汪小青头也不回， 你那泡椒鸡爪子有什么握头？ 汪细周看看自己纤细柔软的手指， 别再用力了， 疼， 再握要硬啊， 丑流氓，哼。 汪细周一脸懵。季作山掌心武器系统里弹出的是和展燕朝使用相差无几的光索，只是顶端带钉，越过他的肩膀直接吸入胶面地中。 走。 在他肌肉有能力做出反应前，季作山掌心的光索已然倒向收缩，流回他的掌心，并发出让人牙扇的缩缩声。在下一瞬，季作山的机甲便被牵扯着来到展燕朝身后方，在双腿上绊着的光索经过展燕朝颈部时，季作山利索的一脚腿，光索变成交叉状往展燕朝脖子上缠绕而去。在光索缠颈前，展燕朝飞快地收回了武器，季作山却先他一筹，靠地钉清洁无声落于他身后，抱住他机甲的腰部，紧接着便是暴风骤雨的肘击。被压制得动弹不得时，展燕朝听到耳畔季作生淡淡的声音， 吃亏后总是想按同样的方式报复回来，20 21 22， 打够30下时，季作山似有所感，纵身向后跳去。在众人诧异为什么季作山要放过这样大好的一鼓作气拿下的机会时，他们看到了直起身来的展燕朝，不由得纷纷倒吸冷气。他拿了一把光枪抵住了自己的肩膀位置，如果他刚才蓄能完毕可以开枪的话，他和季作山的肩膀他都会被穿上一个洞。真是个疯子啊。季作山没有点评他这个举动，甚至略略点了点头。既然季作山已经离开，展燕朝毫不犹豫转身便朝着季作山的机甲脑中央扣下了扳机。季作山却没有动，放任那光弹直射到近前，却无法再寸进分毫。全场哗然，汪小青直接惊得跳了起来。他本来觉得有些丢脸，但环顾四周，有无数人和他一样跳站起来，就连裁判席中央的军队参谋也豁然起身，紧紧盯着场中的季作山。有这样逼停子弹的精神力究竟意味着什么？很多人连想也不敢想。